第七单元，一直走。第一部分，生词。 司机，公司，知道，那儿，走，一直，到，红绿灯，往，右，拐，停，这儿，吧，发票。 绘画。 您去哪儿？ 我去大众公司。 你知道去那儿怎么走吗？ 我知道，一直走，到红绿灯往右拐。到了，就停这儿吧。请给我发票。活动，语音练习。怎么走？怎么做？十字路口，十四路车，然后，延后，去哪儿？去那儿。第二部分，生词。 每天，上班，走着，离，近，要，分钟，为什么，开车，怕，堵车。 绘画。你每天怎么去上班？ 走着去。 你家离公司很近吗？ 不近，走着去要40分钟。 为什么不开车？ 我怕堵车。